向前去追， 昨天九寨沟县有媒体记者对县城进行了航拍，从航拍图片跟视频上来看呢，目前县城的建筑基本完好，秩序井然，让我们共同为九寨沟祈祷，希望灾难尽快过去。 未必有彩排，站擂台。曾经期待多一点的爱，后来明白每个存在在乎够痛快，不再讲派。我相信相容不必加工，爱大于成功。 地震发生的时候呢，不要冲向门口，不要冲到电梯或者是靠近窗户，最好是躲在那个桌子下面。在户外的时候突发地震，一定要远离电线杆、树还有建筑物，免得被砸伤。开车途中如果遇到地震的话呢，要远离高架桥，靠边停下来躲避。地震发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，希望这些知识你永远都不会用到。 不可收拾的一对手，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，纵使啰嗦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太内疚，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，